是怕失去你。过往时光，曾经害怕和彷徨，以为未来还在远方，原来早就在身旁。爱情的否定句，并不是个爱。